星期二晚的手下留情啊，呢度系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周嘉怡， 同埋有袁老拔嘅拔师。 咩、叫袁老拔？ 因为今日我收到阿老可嘅 message 咧，佢第一句咧系讲话：喂，老拔啊！袁老拔啊，原来我发现我自己 叫老周啊，我唔要。 系啦，咁啊，今日呢个格局，因为阿 V 有少少事情要做啦，咁所以今日就揾咗拔师嚟帮手嘅。咁所以咧，小弟其实一早已经知道今日咧系会有即系两位女士同我开咪啦。咁所以小弟都一早夹好咗啊。咁究竟有啲咩可以同即系两位女士倾啦？ 你做咩今日咁好礼貌嘅？两位女士， 我不嬲都好礼貌嘅。 平时你咪咁噶， 一个系巨星，一个系监制，我梗系褪得好厚噶嘛。 啲话 系， 你平时有啲咩好食 品？佢一有位就即刻入我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唔知道你哋有冇啲疯狂购物经验？因为小弟都一个即系都大家知道系经常乱买嘢嘅人啦。啱啱开咪前先教咗阿嘉怡，究竟用咩方法可以偷睇到下一个扭蛋？ 系啊，你话俾广 大听众听。 上网睇咗个方法，就系攞个电话开咗个摄影模式，然后怼入去个扭蛋机入边。镜头向上闪一闪，或者录影都得，就可以睇到下一只出嚟嘅咩嘅。 咁你试咗系咪真系得？ 唔得。 重点介绍。 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扭蛋机其实已经换咗好多年代嘛。最早我哋嗱，我嘅最早咧就系有三支好似弹弓咁样嘅嘢，咁佢就搞佢出嚟噶嘛。咁佢就跌落去下面，咁所以其实佢唔係一个封闭嘅嘢，咁你就见到下一个扭蛋跌入个窿系边隻，咁你就可以用呢、這个即係啱啱我讲嗰个用相机嘅方法去影。咁但係而家嗰啲扭蛋呢，佢已经系会再多一个嘅闸门呢，系封住咗嗰个位呀。即係落嚟嗰下佢封住咗先，就防止有我呢啲人去偷拍。咁所以就其实唔系好睇到下一隻系咩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人就话你除咗可以喺下面即係个拎扭蛋嗰个位度影相之外，可以上面照灯入去，因为而家其实都好易拎到电筒啊，成照都可能睇到。但其实我试过几次都唔系真系咁容易，因为有时佢会只蛋会卡咗喺下边先嘅，所以你照到嗰只未必系真系会出咗嚟嗰只咁样咯。 即系其实都系冇计噶咯，咁啊唔好扭啦， 好费周章啊，为咗扭一只蛋。 同埋咧，以前嘅扭蛋咧，佢例如可能 total 咧有六款，佢用六只唔同色嘅扭蛋壳。去代表每一隻嘅扭蛋嘅， 吓 哦， 即系例如美少女战士，咁可能Sailor Moon 嗰只佢就会用粉红色。 哦，咁啊好易知咯，真系呢个就 系啦。咁你大概照就会照到，但而家通常啲扭蛋咧已经全部都系用同一隻色咯。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要照到嘅，即系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哋都有方法去解决呢啲偷拍嘅。 你可想而知，一个人要扭过几多隻蛋，先会噏得出头先嗰一抽嘢，而佢屋企已经存咗几多隻蛋啦？你 我想问你屋企有几多隻蛋？ 屋企而家新屋冇蛋啦，我戒甩咗买蛋呢个嘅癖好嘅，但我太太都仲有，系啦，咁我就喺隔篱负责做辣住佢嗰个。 即系都有改变啊。 系啦，因为以前疯狂起上嚟咧，就系储两只啦，储两只，咦唔系，储咗两只咯，唔争再咁多只啦，今日手气好啊，咁多只，咦唔系，其实我争一半就储齐一套咯。咁就去咗储一套啦。 嗰个瘾系咩呢？储嚟做咩呢？ 系个购物欲嚟嘅，所以我本身就话不如同两位讲下啲购物欲啊，因为我好中意买嘢噶嘛。 唔系佢中意买嘢不得止，因为琴日我知道佢有一样好黐线嘅嘢嘅。 系咩呢？ 佢好中意，佢话佢好中意买袋啦。 系啊，某个牌子嘅袋。 某个牌子嘅袋啦。 北面嗰啲。 系啊。跟住之后咧，佢话佢有好多个啦，咁都唔紧要。佢最惊讶系佢喺佢个袋入边拎咗个。tag 出嚟俾我睇 咩 tag 啊？ 即系咧，你买一个新嘅袋或者买一件新嘅产品咧，会有个标签喺度，即系例如佢嘅型号啊，佢个曲啊，佢几多钱啊，咩颜色啊？ 即系嗰个有条胶圈圈住嗰、那个。 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系佢个胶圈要唔烂啊！ 咁你点啊？你摄入去 啊？我就会好小心翼翼咁去戳，慢慢戳松个胶圈。咁然后就卡返埋一齐，然后就摄喺个袋入面嘅暗格。咁呢个袋呢，即我唔係淨係而家手上孭緊呢个袋，我大部分嘅袋呢都会储起呢个嘅 tag 嘅。 佢话衫都会喎、 哦。为咩呢？ 我唔知啊， 我好 谂紧佢，哇咁 系咪好犀利？我觉得呢样嘢值得讲啦，已经 好想储气。我就系对上即系、就是、开始清屋企嘢啦，都尽量清下啦。咁有啲袋发现，咦，开始唔系好啱而家嘅 style， 咁然后就送咗俾啲朋友，好新净。我谂真系可以用，即系喺嗰啲拍卖网系真系九成新或者九成九嘅。 系 咁，我系会小心翼翼抄翻啊，佢系呢个牌子呢、這个型号嘅呢个袋，我攞翻个 tag 出嚟，然后同佢圈翻喺个锁匙窿嗰个位，然后就送俾我个朋友。佢话咦，真系同全新嘅一样，连个 tag 都喺度。咁样咯， 好犀利啊！呢、哦、件事， 但系呢一个做法咧，系去到嗰啲咩事嗰啲咧，人哋先会咁样的、 哦，即系要储起个纸盒， 系啦， 储起咗张单， 系啦， 攞去卖嘅时候，二手个价钱会高翻啲啊嘛，系咪？ 证明你真货啊嘛，同埋完整性啊嘛，但系你而家系北面啫。 我以前就系咁啊，我以前系储盒噶。 咩盒啊？ 即系譬如买咗啲嘢翻嚟啦，袋又好啦，鞋又好啦，我系将啲盒咧全部储起晒佢咯。跟住相机又系啦，跟住直至到有一次就我开始慢慢学识断，即系学紧断舍离。咁我就而家喺度一路陆续学紧呢件事咧，咁我就慢慢一路执咧。哇！当我一执嘅时候，我就发现，哇！我以后一见到啲盒，我全部即刻第一时间就抌。 嗱盒呢样嘢， 因为真系好亚位啊，其实。 其实盒真系好亚位嘅，但有时有啲盒你又真系抌唔落手。 系咩盒抌？ 即系例如男孩子中意嘅嗰啲模型啊、figure 啊，其实佢个盒系有设计过噶嘛。 系。 即系例如佢摆喺即系嗰只玩具，例如佢做一个打落地下爆地嘅动作，其实佢盒隔篱会有埋嗰啲 弹嗰啲啊。 唔系弹嗰啲，即系佢有埋嗰啲插图，其实系想模拟翻嗰个 佢落地嗰下。 系啦，咁其实你觉得哇好精美，再加埋嗰本。说明书佢好仔细咁话俾你知点样去玩呢个游戏，同埋佢就连拆嗰个箱我都要好小心咁攞把戒刀戒开嗰块嘅胶纸，然后我唔会喺上面嗰个开噶，我会喺下边嗰度开。 哦， 系啦，即系喺个盒嘅底部去开，然后慢慢小心翼翼拆开佢。咁必要时嘅话咧，我会再用个胶纸封翻好，先至将个胶盒摆喺床下底。 哇！ 你个床下底有几大咧？你张床 一张双人床嘅床下底。 咁但系你都始终会摆满 嘅。冇错啦，所以我啲摆满咗嘅嘢就摆咗喺我阿爸阿妈屋企嘅。咁嗰个女系直情有个衣柜啊，一个四人家庭嘅衣柜，顶上面嗰啲柜全部都系我啲玩具。电脑柜上面全部都系我啲玩具， 咁你会唔会得闲拎佢出嚟抹下嘅咧？ 因为我系直情嗱，我唔知两位有冇买嗰啲 figure 或者玩具啦。 系， 咁我哋最早咧会出边面嗰阵会有一阵嘅类似牛油纸咁样包住一个啡盒先嘅。 哦， 即系嗰啲好似我哋去速递咪有个好啡嘅啡盒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嗰啡盒入边咧会再有一个嘅我啱啱讲嗰啲插图好靓嘅玩具盒。 吓哦， 咁然后佢入边再包住就另外一个嘅胶盒，就系嗰个模型嘅动作或者佢嗰个圆形咁样嘅。 系， 咁呢三个盒我都会储起晒。咁所以咧，如果要拆一个盒，好似我啱话斋，我要好小心翼翼咁去逐个逐层 layer 逐层 layer 拆嘅话咧，其实系要用半个钟时间嘅。所以我全部都冇 display 出嚟，我就摆喺个盒入边咯。 你储银纸冇用翻呢一种精细嘅感觉嘅咧？ 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银纸从来冇消失，佢只系变成第二种形状出现喺你生活入边。 我觉得嘉怡要讲下，你一个转念咁样咧，就某一日觉得我要断舍离，你系时候话俾阿一听啊， 系 无端端点解学断舍离？ 唔系因为我发现咧，当其实好简单啫，因为间屋越嚟越细咯，你开始觉得冇位行咯，同埋我听过有样嘢，我觉得几 buy 嘅，嗰样嘢就系开始涉及到风水啦。 哦。 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曾经有人讲过咧，就系好多，即系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就系话如果你个屋企咧好多杂物同埋好多嘢嘅话咧，嗰、那个 energy 咧系唔能够好自然咁喺你个屋企流动咧， 哦， 咁你嘅金钱亦都会停滞不前。 我都听讲过嘅， 系啊，所以话你屋企越多位咧，嗰、那个金钱嘅流动就会越大咯。 咁你而家執好之後，咪發現自己風生水起啦？ 我準備㗎，唔係我就係因為開始發現到今次有少少停滯不前，所以我就開始執好啦。 阿一哥， 呢個時候劉偉恆就打電話嚟，有冇興趣做節目啊？ 但我冇你4000蚊集啊！ 你都快到咗4000蚊集，睇嚟阿一哥間屋仲係好多位喎、啊，你風生水起咁樣。 文话你系表表姐嚟嘅， 我都唔中意留意。话说喺我谂啱啱过去嗰个 weekend 啫， 即係我真係唔知某時某刻你就會想一啲新開始咧，你就會執嘢啦。我可以係連一啲咧有紀念價值嘅嘢，我都抌咧，係令到側邊嘅人有啲愕然嘅。我想舉一個例子，就係咧我讀大學畢業嘅時候咧，有一個同學咧。就畫咗一幅我嘅素描，就話咧好感激咧嗰一年咧，我哋一齊翻學過得好開心啊！ 男定女啊？ 女嚟嘅。 哦， 跟住咧，所以女就抌大你呢個以下字。 唔係，我睇你會唔會又浪費咗一段嘅姻緣啫？ 唔會啊，因為幸福來得太突然啦，有時呢啲。咁跟住咧，呢個人咧，其實從嗰年淨係嗰一年熟嘅啫，之後咧，而家十幾年咧冇聯絡啦。我最后咧，净系影咗呢一幅相啦，收埋佢，跟住嗰样嘢我就掉咗啦。 诶，我而家开始就学你呢个方法，用相机影咗佢，跟住就将佢送走啦。 O、okay, K， 但系今日咧，我想把握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又要如果有一个有冇一分钟啊？我哋 有大把四分钟， 就四分钟啊！我一定要问你哋呢一个情况，你哋会点处理？发生喺我屋企两年前。因為屋企咧突然間咧，我媽話要裝修，佢俾兩日時間我哋咧搬走啲嘢去一個臨時住嘅地方，兩日啫。哇！咁我同我妹咧快手做完啦，搞唔掂嗰個其實係我媽，我覺得而家有啲我驚我媽聽緊，其實我心裏面好緊張。Natalie 聽緊。咁我媽最多係咩咧？佢好中意儲紙袋。 哎呀，我都有啊。 咁但係咧，我哋得兩日時間，成間屋剩咗好多紙袋，跟住咧你真係要搬走啦嘛？我同妹妹咧。拎掉咗，跟住咧， 佢唔知嘅， 佢当时唔知道。咁我哋去到嗰个临时住嘅所谓新屋啦，租嘅单位嗰度啦，佢开始 find 我点解啲纸袋少咗咁多。 但系嗰啲纸袋就系你讲嗰啲 Hermes 啊， 咩牌子有品牌到冇品牌，又咩 size 都有啦。 即系楼下超级市场嘅都有嘅， 或者有啲系有花啊，好靓， 系啦， 嗰啲系要储嘅。 咁啊，储到喺我，我觉得可能我有生之年都唔会用得晒。我有生之年啊，大佬，咁后生系嘛？咁跟住我妈妈发现之后咧，好嬲，佢系其中一件我同我妹。即系见过妈妈最嬲嘅嘢，嬲咗成两一个月，冇乜点同我哋讲嘢。跟住有人责怪我哋咧，就话人哋啲嘢你点可以随便抌噶？ 呢个系 乜嘢人都有责怪过我。 哦，我以为系通常呢啲时候都系阿爸出嚟讲下风凉说话。 唔系，B 哥嗱 ，B 哥就企个位置就系咁啦。我爸爸系 B 哥啦， 系 佢就系想抌，唔够胆抌，啲女帮佢抌咗， 借刀杀人。 咁但系咧出翻嚟咧，又好似冇挺起胸膛撑翻两个女。 我入去饮杯水先。 你哋话啦，即系当时我同我妹妹，我真系 唔系，我都 觉 得你大胆噶。譬如我而家执嘢咧，其实我都唔系好够胆揼喐佢哋啲嘢， 父母啲嘢 系啊，都唔系好，都要问佢哋咯。 一问就冇得掉噶咯， 一问冇得掉噶。我阿爸嗰啲，即系我一问佢就即系都唔。 但系即系讲唔讲得细伯嗰啲系，即系你觉得系垃圾定系其实都好有纪念价值？你觉得？ 我嗰日见到有一部车嘅电话， 咩叫车嘅电话？ 车嘅手提电话， 即系喺车用嘅电话。 唔系，系一部车型嘅电话。 吓，有 系好细部，大概一部以前嘅 Edison 嗰啲样嘅。好細部嘅，但系系一部车嚟嘅 F 字头嗰啲车，啲、超跑。咁我就揸住去，我就望住咩嚟噶呢 个？咪拉你咯，你认到咩？ 跟住我就抌咗佢啦，都冇用，用唔到啊！跟住我爸，你又冇用啊，攞翻嚟啊！ 咁但系你背后有冇古仔先？即系例如我老豆都仲 keep 住一部电话，系我储嘅第一笔零用钱送俾佢嘅电话。 咁唔系，咁我爹哋都话佢都有用过一排噶呢部电话。 而家仲 唔系以前用紧？咁佢话我都用过一排啦，唔好抌啊，嚟留念啊！咁佢成日都有句嘢就系话佢觉得有啲嘢系要爱嚟留念，虽然你冇用，但系要留念咁咁咯， 系你咧？如果你啲你就第时彪彪人同埋阿水水掉晒你啲， 我唔会，我一定系会大发雷霆嗰个嚟嘅，系啊，即系除非我就系有一日顶唔顺或者有啲紧要事情，我先至会抌咯。即系例如我其中一样储得最多嘅系啲衫，咁嗰啲衫其实系你知道人生系唔会再着翻嘅，系啲咩咧？就系大学嗰啲活动嗰啲 T 啊。即系你可能去个迎新营，咁佢可能会印四件 T 俾你，就写住嗰年哦，2012年迎新营咁样啦。咁你唔会着嗰啲出街噶嘛？其实，但系你又觉得啊，系嗰年就系我第一年去读书嘅 T 嚟嘅，第一件入中大嘅衫嚟嘅。咁然后第二年再参加，系呢年就我做祖爸妈嗰年，系第三年系呢年就我最后一年喺大学仲玩呢个迎新营。咁储埋就储咗四五件， 系 咁，然后一年会有十几次呢啲咁嘅活动，咁我就储咗差唔多百几件嘅呢啲 T， 都唔抌， 就系、是生仔咯，因为真系要生仔啦，真系冇位啦，咁结果 捐咗佢啦， 就攞去废衣回收抌咗三分一咯，都系抌咗三分一咋。 我听到你嗰个声有少少惋惜， 惋惜惋惜，话晒第一年入大学，第一次做祖爸妈，同埋最后一年入大学啊嘛，都唔知道有冇再有第二次机会啦，已经。 回忆喺你心入边啊嘛。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化蝶；如果我是个空罐子。 有路考音的垃圾啊，系啊，屋企系有好多垃圾， 好多牵挂。 啱啱拔丝咪后用咗心理学嚟分析，系因为个原因系， 系你有好大嘅不安感啊，一个 系啊，经济压力大啊嘛， 都要学噶，都要放下。 好，转头翻嚟有陈湛文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计划向美国财团出售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等资产。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话，内地有关部门开始评估长和出售海外港口业务的交易，研究是否存在国家安全漏洞或者反垄断违规行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有关交易的时候，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询问具体情况，但是作 为原则，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的行为。而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话，社会就事件有好多议论，反映社会的关切，值得重视。他话反对外国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使用胁迫或者施压的手段，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任何交易。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将会在本港时间夜晚九点至十一点举行，双方将讨论俄美关系正常化等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美关系正常化和调解乌克兰冲突问题一直未获解决，两人将在通电话的时候讨论。他又说，两人将自行决定几时结束会谈，俄方将在通话结束之后后尽快作出通报。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稍后同普京通话，话乌克兰问题最终协议的好多内容已经达成共识，但系仍然有好多未完成。白宫发言人重申，特朗普决心达成停火协议，形容从未如此接近和平。翻嚟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特区政府会持续投放资源，同社会各界携手建立热爱体育嘅文化。随住启德体育园启用，相信将会进一步提升相关人才嘅场地管理、裁判、训练同盛事统筹能力，有助增强香港体育事业嘅竞争力。罗淑佩出席中国香港田径总会新一届执委就职礼致辞时话，而家香港田径队拥有200个运动员，注册运动员人数超过11000人，充分展现田径总会多年推广田径运动的努力和成就。近年田总亦都积极推动体育盛事化，获得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金级道路赛事香港马拉松和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不单只汇集世界顶尖跑手，亦都获得市民大众和访港旅客踊跃参与，为香港注入好多活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回升，下周初至中期日间相当温暖。而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由白敬亭饰演的主角汪新，铁路警察，正义勇敢，拥有非凡的侦探才能，在一次误会之中认识了老铁路警察马杯，从此结下师徒情缘，二人在铁路公安上并肩作战。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他不单止拍过剧集《老是常出现》，还在香港很多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常出现。手下留情，初次见面，有请陈湛文。 通常你一个礼拜有几多零用钱噶？你印象中？ 哇！以前啊，一个礼拜。 你屋企可唔慷慨嘅先？ 咩先？断个礼拜定系断月咧？嗰阵时 我月结噶，有啲 我唔记得啦。系咪嗱一个月系咪100咧？ 100又少啲喎、 啊。小学生定中学生？ 中学咯。 中学生一个月100？ 唔系先，唔系，好似冇咁少嘅。系啦，但我真系冇乜印象啦。 但你有冇得打虎头扎？嗱，呢笔钱咧，其实系有个 打虎头，唔系先零用钱，点会叫做打虎头咧？ 即系俾你用 零用系我噶啦嘛。 哦，因为我明白法师讲咩嘅，因为咧当年咧嗰啲父母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即系所谓零用钱同埋饭钱嗰度咧，佢哋会自己会咧模糊化咗佢嘅。譬如我阿妈咧就系用呢个方法，嗱一个月咧啊一个礼拜就几多钱，百几多一百几多蚊， 系 包埋零用钱嘅啦。 哦， 咁所以就会有头先阿拔师讲嗰个叫做所谓打虎头，就系、是、你可以选择唔食饭， 嗯， 买你自己喜欢嘅嘢咯，嗰种、 嗯。我系会储埋佢嘅， 系， 其实就中学之前都会储埋佢，唔系中学都会储嘅，多数都系喺屋企食饭啦，咁有时都会出街食饭嘅，即系就算我翻紧学嗰阵时啲 lunch time 我都系出街食饭， 系 咁样咯，咁我剩低散银咪摆翻喺我屋企，跟住啲散银咪同我阿哥家姐一齐分咯， 哦。你是細佬嚟嘅， 我細佬嚟嘅， 第即係三個， 係啊係啊，最細嗰個， 係係係。咁你係屬於乖定係曳㗎？ 我係屬於乖，但係又讀書唔叻嘅 哦 嘅人。 乖但係讀書唔叻，冇衝突嘅又 係。係啦， 冇衝突啊！ 我乖即係我唔會反抗啊，係啊，我唔會搞事啊，唔會逆我屋企人意啊。 哦， 係啊，但係我最逆我屋企人意咧就係我係咁睇電視咯。 哦，睇咩咧？ 咪就係睇電視劇咯。 哦， 係啊，即係。就係頭先講六大長老，其實我真係佢真係睇住我大噶，即係個電視機睇住我大噶。 你當你嗰個年代係睇咩劇噶？例如嚇 《大家族》 哦，《 大時代》 哦， 即係萬梓良年代 係啦。睇下先，《老友鬼鬼》 哦， 即係張偉健、温兆倫， 係 仲有有一套我好記得，我唔記得名啊。张兆辉要做，要佢啱啱唔知意外，跟住落咗地府，然之后有个韦小宝上咗佢身嘅。 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唔知喎呢套。 系啊系啊，唔记得咗。跟住嗰阵时睇先咩《都市的童话》 系， 袁振合 冇错哦。咦，我同你都系差唔多年代。 袁振合点会唔睇啊？ 就系咯， 六大美人啊， 朱茵、李嘉欣、王菲， 系啊，红茵 啊，嗱啲自己有嚟嘅， 系咪啊？嗰陣時仲係叫王靖文啊， 冇錯。 可唔可以容許我講一句？我只係睇一個黎明啫，由細到大我晚晚就係睇黎明。 咁黎明係好型嘅， 係願你今夜別離去啊， 係啦。 咁你係去到一個咩地步咧？即係中意睇電視， 睇到我老豆要鎖電視咯。 啊，仲有啊？ 唔係揾嗰個木箱鎖喎，佢係直情係揾啲電機師傅咧，三條線喺嗰條電嗰個位嗰度有一個。用锁匙开 lock 嘅， 系 同埋要 lock 嘅。咁佢我老豆一翻工咧就会 lock 住嗰个电视啊，唔俾我睇啦。 可以咁样啊？ 咁喺好后期咧，我就发现到嗰个锁匙摆咗喺边。 其实佢都故意留俾你嘅、 啊。我唔知啦。 喂，但系点解咁中意睇电视咧？有冇原因噶？ 因为我唔识做我啲功课咯，系啊。同埋以前好丰富啊，我以前咧直情系成个无线电视嗰个节目表我背得出㗎。 係。 係啦。 而家有冇得 出而家问啲一问啲。嗱我一定知道六点至九点一定系早晨新闻啦。 係係。 跟住就开始系可以播返闪电传真机。 係。 重播嘅因为。 冇错冇错。 啦。之后都系重播。闪电传真机之后呢就好似有一啲劇集啦。 係啦。 开始。系啦，然之后就五间新闻， 系 跟住就妇女新知，系啦，就系咁。 跟住就430穿梭机或者闪电传真机， 系啦，系啦，咁就闪电传真机嘅430穿梭机系我未上幼稚园之前， 哦， 唔系，即系未上小学之前， 系系， 唔系，我见住佢转嘅， 系啊， 我系见住佢转 啊， 系啦， 跟住6点钟就播坑片， 咪住先，佢系闪电传真机之前。 有一期是龙珠先的。 是是 龙珠他那时生天下第一武斗大会。 好嘢啊是啦呢啲真 係。啦那时他仲要同天津饭后。 还有饺子。 是啦饺子那些。跟住就先闪电传真机。跟住仲有一档卡通片呀。 即係可能系嗰啲咩四驱小子啊。 是啦。 嗰啲啦是啦。 之后先至晚间新闻。 是啦。仲有一个半个钟头呢啲。 成语动画廊。 国语劇集译返做。 后期先系。 后期啦。 后期啦嗰啲即係咩爆青天啊。爆青天嗰啲 friend。咁跟住佢仲有中间仲有金曲挑战站嘅。 係啦係啦係啦。 日本风城话我哋时 间。係啦冇错啦。 係啦。 咁后面就几线劇集啦铿锵集啊嗰啲啦係啦警讯啊咁样啦。係 啦 係 啦。 咦你真係睇晒。 梗係啦所以你话点会唔锁电视啊我返上昼班嘅。下昼成个时候咪就係俾晒电视机啊。我一放学嗱仲要我嗰时放学我自己食午餐啦喺屋企。咁我就会自己放一饼逃學威龙嗰饼带自己喺一路食饭一路睇。 哎呀 係啦。咁睇到咁上下已差唔多卡通片可以睇啦。咁我就唔睇逃學威龙。其实已经抡咗一次半你咁讲。因为我由食饭到卡通片嗰个时段已经有一次半时间啦。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天正故事。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星打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有冇其他啲即係动态啲嘅活动㗎你自己 咪打波囉去同學屋企打机囉。 係我而都系呢啲我哋当代会形容为废青嘅行 为。係啊係啊係啊。 你打咩机嗰时咩 PC Engine 嗰啲呀 超任啦。 超任我哋超任嘅。 係啦係啦。因为唔系我系我啲同學有即系佢哋富贵啲唔知点解。係啦 我都冇㗎係啊。 或者系佢啲阿爸妈松手啲。係啦咁我冇嘅。咁我咪黐机打囉。係啊。 咁会唔会去机铺㗎 小学喎点去呀、啊、 咦我 唔敢。 咁 做咩我有跟过我阿哥入去囉。 吓 係呀。 但你唔好嘅。 因为我唔識錯招啊。 哦即係嗰啲波动拳啦、 啊。係呀、啊、真係唔識啊。 係。 我觉得超人 warm 啲啦、啊。即係喺屋企。系啊， 因为你打超人嘅年代咧，我就应该咧就系我大过你啲啦，我就应该喺娱乐城嗰头蒲紧嘅。诶、哎，和斜村嗰堆啊，娱乐 娛樂城咧就包含咗幾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包括咗波樓啦、 波樓啦、 機鋪啦，係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嗰個年代啲僆仔，因為而家波樓就洗曬底啦，即係鼓勵大家年輕人 十二 歲去打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係屬於我哋啲叫做又唔好話飛仔啦，即係叫做冇咁正路嘅年輕人成日蒲嘅地方。 我又唔係好敢去波樓， 冇錯啦。嗱，即係炸文就唔敢去，我就好中意去，大家明啦。 系啦，即系就算中学，我都有好多同学去，我都唔系咁好去咯。 有同学黐住都会怕怕地咁样。 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嗰环境嘅，应该咁讲。咁啱嗰期咧，又系古惑仔片最盛行嘅嗰期， 哦、就惊啦，惊遇到郑伊健嗰啲咁样出嚟啦。 我唔想煩咯，應該話 係，咁都係 驚啦，係啦，你問底韻嗰陣都係驚噶啦。 喂，嗱，咁啊，聽歌咧，聽唔聽噶？ 听歌哇犀利咯！我听咩歌咧？因为我阿哥家姐咧中意听啲美国 R&B 嘅，所以咧我以前细细个系听 Boys to Men、 哦、 Mariah Carey 啊、Whitney Houston 啊， 系系 嗰啲嘢。 哦，哇睇唔出喎、 啊，系啊， 即系 U 得噶， 系啊 ，OK 噶 ，OK 噶。 哇，我都系， 所以嗰阵时佢 End of the Road Billboard 攞十几个，攞十几个礼拜冠军咧， 系 啊，我系好开心嘅。因为我系好就细细个好中意 Boys to Men 嘅啦，系啦， 同埋咧，因为香港冇乜人识得欣赏佢哋，你会唔会觉得有一种我识得 啊？系啊 ，Baby Face。 The Face Record 咁 样，系啊系啊 ，End of the Road 嗰个 MV 好好睇， 系啊， 其中有一个揸住支棍，即系唔知拐杖咁样样嘅，即系拳杖， 系啊， 拍得好有味道啊。 咁应该佢本身有脚环嘅， 系咪啊？ 因为佢打后所有 MV 佢都要揸拐杖， 哦， 系， 即系 Boys to Men 都系一个年代嘅引证，即系 R&B 嘅当起就系嗰阵时候开始噶嘛， 系啊， 系啊，咦，真系自己有嚟嘅，我都系听嗰堆啊， 系啊， 即系 Tony Braxton 啊， 系啦， 嗰啲嗰阵时应该九。三次仲有七到啦， 你记唔记得 Vanessa Williams 系啦 嗰首歌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嗰个 MV 哇哇，即系你谂下一个都未去到情窦初开，小学生 血气方刚 系啦，即系一个小学生见到 Vanessa Williams 嗰个 MV 系真系会疯癫嘅， 同埋有鼻血嘅， 系会疯癫。 佢嗰个长头发女神级嘅形象， 跟住后边有对 Orchestra 拉鸡咁样样， 唔系，但系佢咁样遮住，咁样遮住。 自己紅抱自己 啊！真係，我覺得你應該係嗰啲細個都係會喺個班房度，大家傳下寫真集啊！ 又唔會嘅，我冇去到咁即係嗱呢啲，我只敢涉汗啊，不敢涉悶嗰啲啊！ 男校定男女校嚟噶？ 男女 哦，你男女校， 沙田有男校嘅？ 咦，我唔知啊。 男女，男女校， 我男女校好啲。我哋啲和尚子咧，哇，真系要几 象氣 要几咸得咁样， 系啊， 系喂，咁好啦。嗰阵时，既然你又睇咁多嘢啦，听咁多嘢啦，对演艺圈有兴趣未噶？ 未 系， 因为 嗱嗰阵时我老豆啦，我阿哥家姐啦，佢哋都好中意唱歌嘅， 系 唯独是我真系唔敢唱歌嘅，因为我唔够胆俾我屋企人评头品足我嘅歌艺啊，系啊，咁所以我系成日都俾我老豆或者我阿哥家姐话佢唔开金口咯。 哦， 叫都唔开噶咯。 但你屋企系有啲卡拉 OK 装置嗰啲嚟嘅？ 梗系有啦。 哎呀， 仲要我哥家姐好中意蒲卡拉 OK 嘅以前。佢啱嗰阵时咪就 系 佢哋嘅中学年代咯。系啊， 飞图 啊，宝丽金啊， 天碟啊， 火热动咁啦啦啦。 哎呀， 系啊。 咁你点咧？人哋火热动紧啦啦啦嘅时候，你自己一个喺侧边又唔摁又唔剩咁样嘅？ 我系会自己匿埋唱嘅，即系等屋企冇人嗰阵时唱。 就喺度， 系啦，就系咁播，系咁播《休克李林》啦。 哎呀 ，I don't believe it 啦。 系啊，播《休克李林》啊，播《Boys to Men》啊，即系自己跟住嚟唱咯。系啦，跟住佢哋一放学翻嚟嗰阵时，我即刻熄 机， 扮做功课咁样。 好陈湛文啊， 好细胆啊， 系真系好系佢啊，即系你会觉得啊，系喎，系佢嚟嘅呢个系。 好恩嗰个细佬咧，又怕事嗰个咧。 系啦，咁样咯，咁跟住同埋。我家 姐又好鍾意关淑怡，係啊，即係唱親嗰啲咩星咩犬咩呀， 犬 犬星光下，係啊，犬犬星光下咁樣，即係同埋嗰陣時仲係黑胶碟嘛， 連 CD 都未出㗎嘛，係啦，即係可能就cassette 帶或者黑胶碟，咁以前嗰啲民用黑胶都唔係好贵嘅， 係三零四十蚊隻啦， 係啦，咁总之唔係肯播佢播乜我咪听乜 囉， 係啦，咁佢哋一路播佢一路唱，我自己恩滋滋咁样喺度哼啲音咯，唔俾佢哋听到。 咁啊，总之就系喺一个咁样嘅年代度长大啦。好啦，咁啊嗱，我哋就往后少少去讲啦。 可以， 你户口嘅状况系点噶？ 唔合格咯， 系 唔合格。 你咪计分嘅啦，已经 计 即系咩？唔知六科计嘅 三十分满分。 系啊系啊，嗰 单位数定双位数啊？ 单位 哦， 系 系。好啦，咁跟住个下场系点咧？ 个下场咧就我会考之后。就我老豆提议我叫我入 Ivy 读书咯，系啦，咁我咪去入咗去 Ivy 读一个叫做保险业文凭啊。 哦，你系有谂过真系做保险嘅？ 唔系，因为我爸咧佢都系做验收嘅以前， 哦、 但系就唔系 life 嗰边。 嗯， 系啦，因为验收有分 咩寿险啊， 系啦，有分一般保险同埋寿险。咁、我就主要系一般保险嗰边。 哦， 但系咧其实嗰个文凭咧就乜都要读嘅， 系 即系 life 又要读啊，general 又要读啊 ，marine 又要读啊，即系水险，即系直情系嗰啲船运啊，嗰啲货啊，嗰啲货点样嗰啲保险咯，系啦，佢全部都要读嗰啲原理。 哦， 系啦，咁 econ 啊 ，account 啊，都要读嘅。 哦，咁但系你系有冇谂住做呢行噶？本来 你讲做边行先？ 即系保险验疏咯吓。 咁嗰阵时咪读边范，咪谂住做边范。 系 啊，嗰阵时系冇任何方向嘅，其实。 哦， 系啊。 咁结果有冇做到噶？ 有 。你都做到嘅。 咪就系读完嗰个文凭之后，跟住我就入咗去一间再保险公司嗰度做。 哦， 做系啦。咁咩再保险公司咧？咁有啲听众知嘢，有啲唔知嘢咁。大概是他们是要承担保险公司的风险。 嗯。 是啦。咁承担了之后一间保险公司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会大一点啦。咁、 哦、 所以佢哋个生意额就会大啲啊，系啦，或者佢一单 policy 就会可以个额去到大啲啊。 但你使唔使 sell 㗎你？ 唔使。 哦。 唔使、完全唔使，好 back up 㗎。 哦。 係啊。 咁返工要做咩㗎呢？ 入 data! 哦。 係啦入 data。 即系入咩类型嘅 data？ 即系 睇先，例如就入保额啊、保费啦、effective day 啊、究竟嗰个核保系成功定唔成功啊？ 系 啊，过期定乜嘢啊？咁样啊？ 哦， 系啊， 咁你就冇决策嘅，唔 sell 客嘅， 唔使噶， 系纯粹就系 back office 咁样吓。 对客就系我啲额头对客咯，佢哋对嗰啲咪就系对翻啲咩 general rally 啊、QBE 啊嗰啲，即系佢哋会。做一般保險嘅嗰啲公司啊，係你聽聞，或者同啲 broker firm 去到見客咯。 哦，總之唔關你事啦， 唔關我事嘅。 喂，咁係咪好悶啊？ 超悶， 係 啊，即係依家講翻就係超。 其實你做咗幾耐先？ 五年， 哇！你都幾好耐性。 嗰陣時嘅人生係點嘅咧？ 嗰陣時嘅人生咪就因為我嗰陣時只係攞咗個文憑啫，跟住嗰陣時有嗰啲政府嗰類咩保就業計劃啊，因為我畢業嗰陣時係 2002年， 哦 ，OK， 系啦，咁、那个市道都唔系特别好噶啦， 系 未遇上沙士嘅，咁嗰阵时就好似政府有啲一间公司一个雇员，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计划啊，去俾嗰啲公司用呢个计划去请一啲员工翻嚟，系啦，咁嗰阵时系好平嘅，6000蚊一个月，系啦，咁不妨爆俾大家， 走嗰阵嘅咯，借多钱啦。 都唔系特别多， 系 即系真系唔系特别多。 过万未噶啦，你走 啱过咋，好似都 哇都艰难咯， 好似系啱啱过。咁但系我洗费就系极其少， 即系你都唔系啲大洗啊、蒲友啊玩冇嘅。 我连购买欲都冇嘅。 哦， 小弟系，即系我连啲衫我都可以着四五年先换嘅。 咦，咁你都系属于乖仔嚟嘅，即系有权系揈晒啲钱又得，或者你冇咁多钱你就去碌碌卡啦。 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揈钱嘅，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储钱 嘅。哦， 即系例如细细个啦，有利是钱，我真系会摆晒喺钱罂度啊。 嗯嗯， 系啊， 系 咁样咯。咁我觉得咁样有成就感添啊。即系哇，我储跟住大咗，又储一百又大咗啲，系啦，又储咗十蚊，耶，今日又多十蚊咁。 虽然知而家陈湛文系储咗几多， 我相信应该几层楼嘅 银纸山有 未买得起啊，真系楼仲未得啊，仲未得。 Sometimes the snow comes down in June, sometimes the sun goes round the moon. I see the passion in your eyes. Sometimes it's all a big surprise. Cause there was a time.It's not the way I hoped or how I planned, but somehow it's enough. And now w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Isn't this world a crazy place? Just when I thought a chance had passed, you broke and saved the best for last.Of the nights you came to me when some silly girl had set you free, you wondered how you'd make it through. I wondered what was wrong with you, 'cause how could you give your love to someone else and share your dreamsSometimes the very thing you're looking for is the one thing you can't see. But now w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Isn't this world a crazy place? Just when I thought a chance had passed, you go and save the best for last. 9点钟之前有 Vanessa Williams 嘅 Save the Best for Last， 转头翻嚟会继续有陈湛文嘅访问。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真故事要讲。上一集有听众问招叔叔两个字嘅发音，第一个系 ounce 同 ounces 安士，第二个字系 ground G R O U N D。咁呢两个字咧，佢哋个共通点咧就系我哋都系有个 ow ow ow 嘅音。今集咧我哋讲 ground 发音。好啦 ，ground 咧地下啦 ，ground 或者 ground floor 个 ground 啦，先读中间个 vowel。或者我哋个所谓 diphthong 双元音系 ow ow ow， 好啦 ，ow 完之后加个 n 喺后面变咗 ound，OK，、okay? 再加个 d 喺后面变咗 ound ound ound， 好，前面再加到个 r 音变咗 round round， 呢个咧就系 round 嘅发音，一个圆圆嘅东西 ，round，it's round 圆嘅 adjective round， 再加多个 g 喺前面咯 ，ground ground ground ground，I'm going to the ground floor，it's on the ground floor， 即系佢系喺地下嗰层嘅 ground， 咁所以呢个字其实系唔系好容易读嘅，唔系关唔系 ground，it's ground n 音 ground。Ground, ground, ground, ground. 類似嘅字仲有，除咗 round 啦 ，ground 啦 ，sound. Okay, it sounds amazing. 聽落去好好喎、哦。Sounds, s o u n d. Okay, sound. 或者 found, find, f i n d 嘅 past tense. Found, f u n d, found. 都係呢個 ound, ound, ound, ound 嘅組合。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陈湛文。 日子嗱，即系都仲未好似听到你对于演艺嘢嘅有个关系啦， 未噶， 直至到几时啊？发生咩事咧？ 嗱，我因为一路做嘢，跟住我继续读埋个 high dip， 系啦，咁嗰度又用咗两年时间啦。咁嗰阵时有好多 top up degree 要读噶嘛，咁、我又读埋 top up degree 啊。咁呢个我要为自己争翻口气啫，因为我阿哥家姐都系 degree holder。 哦， 系啊，咁我未系，我有啲唔锯。 有冇压力嘅咧？譬如阿爸阿妈话唔，你要做个大学生噶。 冇呢啲压力。 我、都生性噶， 系 自己想咩？但系咁我咪 third on 咯，系啊，即系极差嘅，因为我嗰个 degree 系叫做金融服务业啊。 嗯。 跟住去到 degree 嗰阵时读啲嘢就真系深到我真系我唔知道我读紧啲乜嘢啦。 嗯。 系啦，就喺嗰阵时啦。啱啱 sem break 定唔知乜嘢，系啦，我就停，因为反正我系逐个 sem 俾钱去学嘅啫嘛，咁只要我唔俾钱或者我唔报名呢个 sem 读住，咁我咪可以唞下咯。 嗯、 我夜晚嗰阵时即系我朝九晚六放工之后，跟住继续上夜校咁样好辛苦嘛，咁样三个月咁样好辛苦嘛，咁我咪俾三个月自己停下，就喺嗰三个月咧，我就去咗报。香港演藝學院嘅校外課程， 哦， 系啦， 點解會報咧？ 哈哈哈！ 咁多嘢讀，你又唔讀到讀演藝咧？ 唔係嘅校外課程 嘅校外課程 咧，嘅陳淑儀老師嘅一個叫 fundamental acting 嘅。 咁突然 系啦，咁 你唱歌都要匿埋细声唱噶喎，你 系啦，咁点解咁突然咧？咁啊，又关以前即系睇得电视多啦。咁以前有个有线电视有个电影台啊嘛， 系 佢曾经播两套戏，一套叫做《撞板风流》， 系 另一套叫做《年年有今日》， 系 唔知点解我好记得陈淑仪嘅演出 哦。 嗰阵时唔知佢名噶，跟住上 credit 嗰阵时，我先睇哦。佢叫做陳，先佢真係叫陳淑儀，陳淑儀呢個名女人名嚟喎，但係嗰個角色真係佢嚟嘅，即係佢係叫陳淑儀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對呢個演員好深刻，而且佢又唔係一般我哋認識嘅喺電視電影出嚟嘅演員， 嗯， 咁我但係我覺得點解佢會咁留喺我心度咧？ 系啦，呢其一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大原因，点解我会报陈淑仪嗰堂嘅？系啦，咁至于点解我会想试下咩叫即系会报呢一堂咧？亦都关嗰阵时候我读紧 Ivy 嗰阵时咧，我又同啲同学仔喺度懒系好似好识得睇电影咁样啊！ 哦， 系啊，嗱，其实最启发我开始对电影觉得可以攞嚟吹下水啦。嘅戏咧系暗战嘅， 哦，系啦， 系啦，暗战即系阿 青云同埋阿 刘德华，系啦，因为我觉得好型， 系 套嘢拍得好型，嗰阵时我啱啱可以 form five 左右嘅， 系 同成班自己啲同学睇完之后，佢喺扮刘华咧，佢啱撞完车之后咧，佢喺度拐一拐脚，然之后继续行啊嘛，觉得好型啊嘛，跟住佢又扮女人啊，又扮阿伯啊，又成咁样，跟住阿青云哥又劲型， 系 啦，即系两红相遇，咁又劲好睇，一去撞到阿林雪又劲好笑， 系 咁嗰阵时咯，跟住去到Ivy 嗰阵时开始有啲荷里活片啦， 嗯。 我終於再次聽翻馬田史嗰西斯 咁， 咁嗰陣時佢啊拍緊啲咩 Aviator， 嗰期有咩 Catch Me If You Can， 我唔記得係咪 Scorsese 噶啦，係啦，即係總言之，阿迪卡比又轉緊型嘅嗰期啦，係啦，咁啊又睇好多啊，然之後又睇下啊《紐約風雲》啊，Daniel Day-Lewis， 我咁鬼好戲啊，咁樣即係開始發覺哦，點解我會覺得佢哋咁好戲？与此同时，我唔知点解，我觉得点解某啲人，我觉得佢唔系咁好戏咯。开始有呢个判断啦。但系我喺度谂，点解我会有呢个判断？我凭乜嘢有呢个判断咯？ 就系凭你细个睇咁多电视剧咯。 唔知啊，唔知道我想知点解咯。 系 咁，所以我就报咗个堂。完全唔关电视电影事啦，又 哦又唔关事嘅， 佢就同我哋玩嗰啲叫做 theater game 咯， 系啊，玩游戏去我哋叫做 exercise 咯，玩游戏啊，玩下我哋叫 Mr. Hit 啊，抛波啊，然之后有部分嘢就阿淑仪老师叫我哋叫我哋扮动物， 系 啦，咁扮动物，咁我记得我个嗰喺有一个课堂，我扮只羊， 系 咩，跟住佢就话你扮只羊几好睇喎，咁样就只吓好有 enjoyment， 系 即系所谓嘅有 enjoyment， 系啦，你继续啊咁样，咁我咁总言之嗰阵时突然之间觉得哇，有个空间，有个时空啊，可以俾我去 enjoy 嘅，咁系我以前一路冇谂过嘅嘢， 嗯， 系啊。同埋亦都会误解咗，以为呢啲就系叫演戏咯。 八隻羊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我連話劇班都冇上過噶。 哦， 咁如果你話去到最最原始最原始，就應該去翻翻我小學嗰陣時候。有一个中文嘅一个篇章，总言之系要讲一个坏蛋要恰个好人，要系咁榨取佢一啲嘢嘅。 系， 跟住阿 Sir 无端端就滴咗两个最多嘢讲嘅两条友去，啊你哋两个出嚟读一次俾我哋听，咁样咯。咁读，跟住我哋就无端端 play 咗一个先出嚟啦。 系， 跟住成班小学同学就笑到冧晒凳咁样，咁可能就系嗰阵时系有一个 种下咗少少， 种下咗少少味道喺我度，但系真跟住我系冇 follow up 过噶，完全冇 follow up 过噶， 系直至到再遇翻阿陈淑仪老师， 系啊， 咁你喺嗰个课堂度就系咪有即系哇咁好玩嘅扮羊都有人赞，系咪咁？ 系啊，类似， 即系搵翻啲人生目标嗱，你嗰边就喺度日日入 data， 系啊， 呢边就 vivo 扮羊有人笑、 啊，系啊，所以跟住之后我就系咁玩嗰啲业余剧社咯， 即系任你哋去玩嘅，其实系 系啊系噶系啊，你可以自己 form 都得噶，其实、哦、你只要 book 到场你就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开始系去。自己加入一啲业余剧社， 系啊系啊， 系可以俾你自己咁样做嘅。 系啊，因为以前好似有个以前网上好似有个唔知咩剧场乜乜区啊，跟住喺嗰度揾咯，佢哋会嗰啲叫咩招募演员噶嘛， 系 咁当然冇钱噶啦， 我冇钱嘅， 系梗系冇钱啦。咁我哋呢啲叫做 amateur 嘅 player， 咁都唔使要嗰个钱。 但你都系希望有啲机会可以演出下， 我想试下踩台咯，系啦。 咁结果第一次踩台做咩噶？ 喺上环文娱中心，有嗰啲文化大使嘅项目嚟嘅，类似系。 系 啊，咁嗰阵时咧，因为我又会睇钱噶嘛，即系嗰个课堂抵唔抵玩噶嘛。哇，得唔使1000蚊可以上廿几堂，仲有得踩台板，咁抵点会唔上啊？咁样 即系教埋你，俾你几个机会你做埋。 系啦，咁所以咧，after 阿淑仪老师之后咧，我跟嗰个就系阿、火火李嘉荣 哦，火火 周家辉同埋李国威导演 系 啦，佢哋就三个人有份要帮手 lead 呢个 project 嘅 系 啦，就喺上环咁仲有我因为我参与埋装置艺术嗰边啊，即系突然之间嗰阵时嗰个 艺术啊， 对艺术嘅好奇好爆发， 装置艺术啊， 系啊， 我都睇唔出喎， 唔系。咁 你真係臨時決鬥入面嗰個藝術家嚟㗎喎。 唔係，咁我唔知咩嚟嘛。我又見平。 係。 係啊，咁係報囉。係啊。 係。咁結果係揾到啲咩呢？你就覺得嘩呢啲藝術啊舞台嘢好有興趣。 就發覺個空間就可以係咪叫演出空間或者嗰個展覽空間啊。係自己擺唔同嘅位置，自己就有唔同嘅感覺囉。 喔、哦。 或者會誘發到對方或者观众有啲唔同嘅想象咯， 系 咁当然自己一定要打身有想象先嘅， 系 系啦咁样咯，咁我觉得哇好爽啊！ 即系每日即系好恨放工就去排戏， 其实恨噶，跟住嗰阵时要排戏啦，又要写剧本，唔使我写嘅，即系阿火火同阿周家辉已经分咗工俾某啲学员去写剧本啦，咁我就想做演员啦，总言之就咁做咯，咁咪要俾佢哋。卒咯，所謂嘅卒咯，你根本啊個人啊就係、是、蛇龜嘅咁樣乜，跟住開始好多以往冇聽過嘅關於你個人嘅性格、或者你嘅習性或者你嘅行為，作出一啲評論、評價，咁我覺得哇係好 harsh 喎。但系又好正喎，原來演戲係咁嘅喎。 你以後頂得住嗰下犀利喎。 佢哋有就講真的，又真係有幾 hush 啊！我自己諗翻轉頭，但係嗰陣時覺得咩咯？咁同埋佢扮嘅唔係就係扮我啊嘛，所有學員都俾佢扮嘅，係啦，咁我覺得好正咯。 为自，谁家管星空各种事，为自。 好，有郑秀文嘅《星兽传说》啦，咁听日会继续有陈湛文嘅访问啊，咁啊啱啱听到一位嘅名字咧，小弟系觉得好熟悉啊，可以即高攀下，就系陈淑仪老师啊，因为小弟啊有括弧啊。参与过陈淑仪老师的演艺堂嘅 戏剧班啊， 等我话俾大家知系咩事，因为嘉怡话啊，竟然你有相， 系啊， 好神奇， 好想知啊，好想知啊， 系因为话说咧，小弟啊，喺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咧， 系 就即系参与咗一个著名机构嘅暑期实习课程， 吓， 而呢个著名机构咧。就是香港电台啦，咁咧嗰时咧，香港电台咧就即二台嘅嗰个年代咧，都仲有一个叫太阳计划噶嘛， 哦， 系啦，咁当年嘅太阳计划咧就会即系招揽一啲即系同学仔嚟上堂啊，即系有啲可能说话嘅课程啊，有啲演艺嘅课程啊，有啲人生管理嘅课程咁样，咁演艺嘅课程咧就系由阿陈淑仪老师去负责嘅。咁、因为我系即系当年嘅实习生啦，即系暑期 intern 嘅关系啦，咁我就做啲咩工作咧？就系、是、每日落去点名咯。 吓、你就系点名？ 我就点名嗰、那个。一组A 组拔师到咗，B 组周嘉怡到咗，C 组刘伟恒今日缺席。OK， 咁我就负责做点名嗰、那个。 系。 咁点完名之后咧，我都要坐喺度继续维持秩序噶嘛。咁所以全程我就好似喺后边咧睇住佢哋上堂，咁我就睇到陈淑仪老师点样教一班学生。即係啲即啱啱好似陈湛文话即係啲 theater games 啊，即係啲舞台嘅游戏。咁我印象最深刻嘅一个呢就係佢哋唔可以讲嘢但係要发出声音用一啲古怪嘅语言去表达同埋沟通。 你而家示范一次 啊。你指责马伊啊咁样。咁就。 咦韩文嚟㗎你嗰啲係。 唔知啦嗰啲总之。佢就。 宠嘅情绪。 佢话唔可以任何文。咁你要表达几种嘅情绪。即係两个人出嚟玩呢个游戏啦。咁可能我同拔师。咁但大家就用身体语言啦同埋你嘅语气啦表情啦去令到对方大概估到讲啲咩。其实估唔到讲咩，但系你去接嗰个 energy 之后咧，做翻个回应，咁你会见到啲同学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最易做都系嗌交噶啦，即系嗌交，好似大家提起把声就嗌咗交咁样噶嘛。咁然后有啲就可能慢慢就会做下其他咁样。咁我就最记得即系深刻印象就系呢个咯，我就记得呢、這个，所以我都叫掹车边啊，有上陈淑仪老师嘅课程。 但你冇落去玩嘅，你系负责喺隔篱旁听生嚟嘅，你系 我旁听嘅，旁听嘅， 即系你望住啫。你 好似好偶然呢因为后面即 係。人嘅时候。 同啲导师同啲导师熟咗哎过嚟啊一过嚟过嚟示范下咁样就即係你做咩你做咩有试过参与下咁样嘅有一起玩一下咁样。 其实上呢班系好好玩㗎。 有冇上过 我有啊我仲有 keep 住进修。因为其实系好好玩系因为譬如上呢啲咁样嘅戏剧班啦我哋叫做。系其实好似开你啲 sense 咁囉。 嗯。 即係令到你返嚟个当下。咁我你头先话玩呢个系讲奇怪嘢啦。 系。 我玩过一个系有三个动作。咁你记住嗰三个动作唔俾讲嘢。就两个倾偈淨系做嗰个动作啫。 即系 譬如一个动作系拍台，一个拳头搭，一个抹一下咁样，咁当咁样三个动作，咁你就用呢三个动作去 沟通， 去沟通。 哦， 咁、个目的系想做到啲咩咧？ 个目的咪就系你其实交流咯，即系你焗住你一定要去好剔你对方嘅所有嘅反应。 系， 因为其实我哋拍戏好多时就系因为有晒对白啊，有晒、但系。都知道我今日知道我劇集尾我死唔死得㗎嘛 或者有时我哋拍咗你死咗之后再返返嚟 係呀你知道你哋最鍾意寫呢啲㗎嘛 我寫呢啲唔緊要但係老板得咁多钱就要调返住啲次序嚟拍㗎啦 係囉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时就我哋会好容易演员会好容易迷失咗冇咗个当下 哦我试过嗰个系点呢就係、都系戏劇班嚟㗎日日呢揸住碌竹两个一齐、 好玩啊！呢、這个系我都试过， 两个一齐揸住碌竹，但系唔系用手揸嘅，每人只可以用食指咁样掂住啦，一路咧就要维持住呢一碌竹咧，两个人一齐咧唔好俾佢跌落地下。 系呢、這个都好好玩嘅呢、這个，同埋有一个叫你自己一个人揸住碌竹咧，即系就咁将支竹摆喺只手指度，支竹好长嘅，咁你就维持佢个平衡，唔好要佢跌。我好中意。 咁呢个又系为咗训练， 为咗咪训练你个 sense。 friends 咯，你同支竹嘅交流咯，等于你同个人。我都话万物都有灵性。 嗱，咁啊呢个我觉得系啲演员好劲、好佩服嘅一样嘢，因为小弟偶然都会即系叫做收翻500蚊去客串下咁样噶嘛，系啦。咁咧，即如果有个演员喺对面同我即系俾对白咧，咁我 OK 嘅，咁咪正常讲嘢咯。因为我做开都系啲恶霸过嚟收地啊，闹下啲僆仔快啲行啊咁样啦。咁但系有时可能镜头剔你大头嘅时候，你就望住个 镜头、啊， 望住个镜头去做，我话我幻想唔到究竟个表情或者嗰件事系点样咯。 系啊，所以嗰啲其实系好需要幻想咯，即系好需要嗰个幻想力咯。但系呢个又几好玩。 但系佢呢啲班咧，佢要你咧同人哋四目交头噶。 哦，系啊，唔俾你避视线噶嘛。 好容易培养咗感情噶，我发现系。 哦，即系你做演员咪好大镬。 我就发现啲人成日抽离唔到，我开始明啦。 佢好似有啲经历喎。 系啊，系一个，所以话学习系一个好地方，就系咁解啦。 系，所以嗱咁啱我哋三个其实都有出咗嚟做嘢之后再继续进修啊，同阿陈湛文一样。咁转头翻嚟都可以讲下，究竟我哋出咗嚟之后再重返校园嘅一啲经历啊。我哋三个好，转头咧继续会有手下留情，有阿一，有拔丝，亦都继续有周嘉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将在本港时间夜晚九点至十一点举行，双方将讨论俄美关系正常化等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美关系正常化和调解乌克兰冲突问题一直未获解决，两人将在通电话的时候讨论。他又说，两人将自行决定几时结束会谈，俄方将在通话结束之后尽快作出通报。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其后期待稍后与普京通话，说乌克兰问题最终协议的很多内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仍然有很多未完成。白宫发言人重申，特朗普决心达成停火协议，形容从未如此接近和平。长和计划向美国财团出售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等资产。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内地有关部门开始评估长和出售海外港口业务的交易，研究是否存在国家安全漏洞或者反垄断违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当局是否就长和出售海外港口进行调查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经济胁迫、霸凌等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任何交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启德体育园一些安排不理想，已经要求园方强化机制建设。他提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启德体育园设立恒常会议机制，园方要设立发言人机制。李家超又说，发言人机制给市民第一时间了解怎样处理问题，政府会一直和管理层保持密切沟通，确保几个机制运作畅顺。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认同，几项措施能够应对有关问题，其中发言人机制有助处理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他认为优化体育园的安排需要时间，希望在未来三个月至半年逐步补救不同的瑕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1752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651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49.88，瑞士法郎0.88，加元1.428，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034.44美元，卖出3035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回升，下周初至中期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第四阶段已经全面实施啦！新加入了三个新成员。分别是 LED 灯、气体煮食炉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山边殡葬要申请，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只可以进行山边殡葬，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前途无量， 由王志飞饰演的陈恒远，银行总行副行长，坚守原则，面对金融界腐败的现象毫不妥协，有智慧善用策略应对复杂的金融环境与权力斗争，在金融战线上尽现领导才能。 国剧830前途无量，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智利北部的阿塔加马沙漠以优越的天文观测条件而闻名，但是有能源公司计划在那里的天文台附近起发电厂，天文界担心会带来严重光污染和灰尘，政府已经召开跨部门会议寻求解决方案。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啱啱喺访问入边咧，陈湛文咧，我先讲另外一样嘢先，喺因为小弟听访问嘅时候先发现，咦，原来拔丝可以答到刘伟恒同埋陈湛文嘴，咁拔丝嘅年纪咪、 啊？喂，你都答到啦，大佬，你唔好同我嚟呢套啊！我未， 咦，你做咩突然间玩攻击先？ 我忍住唔升到你噶啦，边个今晚张相边个影嘅咧？佢嘅相关同事影嘅咧？ 你知边个型？ 你睇下啲留言，你睇呢单嘢你跟。 阿飞哥喺隔篱食得几开心啲花生。 呢单嘢你跟开喎，呢位同事。 呢单嘢唔关我事。 咩唔关我事？林阿嘉系真人，唔系啊嘛， 绝对唔系，又靓。 有咩问题你上翻 Facebook 嗰度睇啦。 系系。 留翻个言，唔该。 真人系咁好胜啊嘛。好啦，咁啊，陈湛文即系除咗即系讲咗一啲佢以前睇电视嘅经历之外，亦都系佢讲咗佢后屘出咗嚟做嘢，做咗五年嘅保险之后，再去读书啦。咁啊，咁啱直播室入边，我哋三位啊都有试过即系毕咗业之后做咗几年嘢，觉得啊，好似都系要读翻书嘅经历嘅，系啊。咁我小弟讲先啦。咁啊，小弟应该咧就喺2017年嘅时候咧，系去咗读呢个嘅港大嘅佛学硕士。 哦， 好劲、啊， 好难噶呢、這 个，好难， 好难噶。 我记得嗰阵时系其实我系得两个原因去报呢个嘅 course 嘅。咁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记得我毕业礼嘅时候咧，阿爸妈系好感动嘅， 系。 咁所以我就想俾佢感动多一次啊！ 哎呀，好孝顺、啊， 我真系谂住咁样嘅。咁点知咁啱好似我毕业礼嘅时候撞正疫情啊！ 哦， 系啦，即系2020年嘅时候，咁所以就冇举办到啦，系啦，咁但系即系都叫即系屋企都叫出咗个硕士，因为屋企其实即系唔系特别高学历噶嘛，即系屋企人啲背景咁样，咁就即系其实系想阿妈啊，好似可以嚟多次即系毕业礼咁样啦。 咁但系点解你会拣呢一科嘅咧？ 因为小弟喺大学嘅时候系读呢个嘅宗教研究同埋哲学嘅，咁、 哦、 所以咦望一望嗱，当然啦，亦都再睇一睇啲 睇佢唔出啊， 睇埋啲价目表咧，即系其他嗰啲 MBA 啊，赛科啊，全部啲价钱都贵，相对地小弟呢一科咧平少少，好似40,000+一年咁样，咁所以我就啊咁咪拣呢个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我记得嗰年决定报之前嘅圣诞节咧。就同我當時嘅即係嗰大學嘅時候嘅同房傾起偈，咁、 嗯、 六個人入面咧，有三個去咗做消防員，係啦，咁、哦、即係所以唔需要再理個學歷問題啦。 即係讀宗教研究嗰幾個， 唔係，即係佢哋可能有啲讀 engine， 有啲讀、science， 有啲啊，咁但係大家個出嚟之後就討論翻，哦，咁佢哋有啲做咗紀律部隊，咁就覺得哦都唔需要再讀書啦，唔需要再增值住啦。另外兩個咧就已經完成咗個 master 課程，得、 哦、 我一個。好似仲系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咁我就惊会俾呢个社会淘汰，咁结果啊，好似都去考翻个 master， 好似稳阵啲，有啲咩事都叫中大学士、港大硕士啊，系咪先？ 你圣诞节决定读佛学呢啲嘢？ 唔系，咁都睇咗，其实我想读好耐噶啦，我有睇过智联政院，即或者其他啲宗教团体举办嘅佛学课程嘅，咁但系因为佢哋有啲可能有啲严格嘅要求，例如系唔可以着短裤去翻学啦。我就因为呢个原因都系决定去翻即系港大，同埋我想操翻啲英文啊！ 哦，即系咁我想知道咁嗰本《金刚经》就系用英文嚟写嘅。 系啦，我哋睇嘅时候用英文嚟睇嘅。咁例如《金刚经》译就系 Diamond Sutra。 哦， 系啦，个金刚系用 Diamond 去译嘅。咁嘅意思，金刚点解叫金刚？就系因为佢系最坚硬无比、无坚不摧，咁所以就攞咗呢个 concept， 就攞咗 diamond 嚟用嘅咁样咯。 哦，咁你全个即系成个课程都系英文嘅？ 全个课程都系英文嘅，系啦。咁啲老师有个老师好似系英国人，咁佢就教呢个藏传佛教。 哦， 系啦，咁亦都有啲系出家人嘅老师，咁可能佢系嚟自斯里兰卡啊，咁亦都有啲可能嚟自缅甸啊，唔同地方，咁我全部英文。 会唔会讲啲咒啊咁样嘅咧？ 有提過有教過嘅， 但係其實嗰啲咒佢唔會佢同你係點樣用一個咩角度咧去分析個咒啊，定係點樣嘅咧？ 學術角度 係 咯。咁佢点啊？啊嗱，呢个观音咧就 你而家用得着啦。 喂，咦，今日啱啱系观音圣诞 喎，我都唔知呢啲。 成日俾人问，你阿妈今次冇问你咩？读完佛学出嚟做咩啊？ 因为今次我自己俾钱啦，所以佢唔过问。 哦， 系啊，系啦。咁我话读个 master， 佢又唔知道我读咩咁。 即系佢可能心入边谂，读完佛学系咪出家噶啦？咁啊。 哦，咁佢相信睇我嘅德性，又屋企咁多玩具，有咁多靓女嘅海报，相信佢应该唔会。 嗰啲书 系啊，有咁多书应该都唔会嘅，又睇咁多电影咁样，咁所以都唔怕嘅。有留长头发。咁你问我读啲咩？嗱，我嗰时主要系读历史居多嘅。 Oh. 即是例如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韩国的佛教、日本佛教、印度佛教、原始佛教不同的历史。 哦，好有趣。 咁当然我哋有一堂是叫做 ritual， 即是仪式。 是 啦，咁佢会用佢嘅解，即是佢会用一个解读经文去解嘅。 是 啦，即例如我哋好多时嗱，即喺个学术上啦，而家讲紧所有嘢，老师 教我。哇，而家呢啲嘢好值钱啊！一哥俾咗几多万去读翻嚟啊？ 嗰阵时真系 几多年啊？读 我读两年， 两年 兼 8万蚊啊！各位8万蚊，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我 点都攞翻几十蚊啊！ 系啦，我最记得个老师解释咗一样嘢，就系话咩叫回向功德啊？ 系 啦，即佢话个 concept 就系我做咗一啲好事。我送咗俾人，將我嘅功德俾人就叫回向功德。咁、所以佢話咧，點解一啲佛教嘅喪禮咧係堅持要唔殺生咧？就因為如果你為咗某個人，即係假設今日touch wood拔絲有事，咁我為咗佢而殺生、做呢個喪禮嘅話咧，咁其實嗰啲唔好嘅嘢就會落咗佢嗰度， 係 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即 係經都係咁， 係啦，咁就應該要用一個即係清照或者。一啲清斋去做呢件事咁样嘅， 所以成日咧，施博士有嗰啲问题，你都识答就 系 咁。 系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学识嘅嘢。 咁嗰个英文回向系咩咧 ？Give to you， very nice。 但 系你问我，我又觉得用英文去读咧，系有另外一番嘅体会嘅。 系， 因为中文字嘅博大精深咧。好圆啊啲字， 系啊系啊， 例如心经， 英文会解得你会易啲明白， 浅啲嘅其实 系啦，例如观， 但系佢又未必包含到咁多嘢。 咁当然，但系你会容易理解啲，即系例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咁、那个行字系点解咧？ 系 哦，原来用英文佢就叫 practice， 咁你就明白哦，原来就系指用紧嘅时候咁样咯。咁但系因为我哋中文行，我哋唔会谂到系用紧呢个 concept 噶嘛。咁佢嘅经亦都唔会指。观自在菩萨用紧波野波罗蜜多咁样译法，咁所以我哋用英文去睇就会易啲。咁嗰阵时就有上堂就学呢啲啦，亦都有学一啲冥想课程嘅。 哦， 系啦，我哋要喺其中一个科就系港大最出名嘅科就 六幼堂， 就系百几人一齐打坐咁样咯。 哦， 系啦，咁我发现我系屈唔到条筋嘅。即系佢要 边条筋啊？ 脚嗰条啊，因为咧佢要脚掌系啦， 脚掌向上， 系啦，即系我哋称之为 full lotus posture，、哦、即系全练法 盘。 系啦，我屈唔到，同、 哦、 埋再加上嗰阵时 唔系一时三刻屈到嘅， 同埋嗰阵时加上成日放工去啦，咁所以都喺呢个冥想课堂嘅时候我系瞓着咗嘅。 你啲老师多谢你啦，当中头先有几多万啊，真系用咗。 系唔系咁都系，即系我觉得系学习到好多嘢嘅。同埋 你讲完，我好想读啊。 可以啊，可以去读啊。 兴趣啊！ 但你唔系第一次进修噶咯。如果你真系读，将会第二次。你第一次系读咩噶？ 第一次系哇，第一次背书咯。我都唔知道自己读嗰啲咩，净系系咁不停背法律咯。 点解 咧？读 咗 high deep 啫嘛， 点解会拣？ 你犀利啊！你、嗯、因为拔师系直情 PCLL 考埋嘅，即系我直情望住佢，我而家你有光嘅， 即刻有个光。 PCLL 系 即系咧，读完呢一个咧就可以出去咧。做见习律师或者见习大律师嘅、嗯，即系呢个真系俾你我嚟投身法律行业嘅。咁当时你为兴趣啫嘛，系嘛、啊？你定系想转行噶？ 唔系，嗰阵时系为咗令我阿爸冇咁担心。 嗯、 因为佢觉得诶、你咁做落去都唔知做几耐，咁你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噶呢行？咁、嗯、你养唔养到自己噶？ 同埋我哋呢啲好唔稳定噶嘛。 系啊，咁佢话你读定啲嘢傍下身先啦。咁、嗯、佢有好多朋友都系律师嚟嘅。 哦， 咁跟住就佢话你读定啲先啦。咁样，咁我咪去读咯。 咁你记唔记得第一堂系？ 第一堂唔記得， 即係第一堂係，因為即係例如我嗰陣時第一堂就係教翻最基本佛教嘅一啲 concept 啦，即係嗰啲十二因緣啊，咩叫業力啊， 咩啊，邊有咁快啊？第一句因為 what is 乜，可能佢就係 what is law，what is Buddhism 咁樣嘅 ，law 咪 law 就 law 咯。 我唔記得咗，因為係好多科噶嘛，即係唔同科噶嘛，你有讀land law 啊，有乜？ 仲記得喎，仲記得。 criminal 啊嗰啲有好多唔同噶嘛，咁但系我净系觉得阿 Sir 真系好紧要， 吓， 即系教嗰个阿 Sir 系咪一号皇庭咁出嚟嘅咧？ 我真系有一个系 barrister 教嘅， okay. 跟住佢咧，哇 ，sorry，barrister 即系我哋俗称嘅大状， 系、哦、啊，即系大律师， 系啦，大律师，跟住佢系好 charm 嘅， 啊，三件头西装， 系啦， 拖个夹， 系啦， 着个头先， 系啦，咁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但系佢我记得佢教咧系我哋全班人。個成績都好好、 oh. 真係佢教，因為佢教 criminal。 嗯， 跟住之後我記得咧，因為我好開心嘅，因為咧我前嗰排咧，我即係我得閒又會如果有時間咧，我又會中意去啲 court 度聽下， oh. 聽下入去，即係睇下啲人啲反應啊嗰啲咁樣嘅。咁啱我嗰次入去咧。就係、是、撞翻呢個阿 Sir 打啦， 哇， 好正啊！跟住我即刻同佢相認咯， 佢認唔認得你、啊？ 佢認得我， 係咪成台戲咁樣嘅咧？入到去， 哇！直情哇！如果影帝，我頒俾佢啊！喂，即係咩叫大律師啊？咪就係咁咯，同埋就係咁咯。佢嗰種係 行路有風咁樣， 唔係啊！佢好鬆容噶。 嗯 即係佢嗰種鬆容係，即係譬如佢坐喺張凳嗰度，佢永遠唔係坐直噶， 係點啊？ 永遠係挨住斜曬咁樣。 哦。 跟住之後，佢譬如佢遞 file 俾後面咧，你正常你應該轉身遞噶嘛。 佢系即系抛佢后面嘅， 谢君豪咁样， 即系将个就喺个头嗰度就发佢后面咁样噶。佢即系你会见到佢嗰个喺嗰个 court 入边系 操控晒， 系啦，操控晒好自如。跟住人哋讲嘢，佢又喺度即系，唉，唔知讲乜，即系嗰啲样咧。即系你会觉得哇，好 charm 啊，好有型啊，咁样咯。 但系成单嘢读完之后，你记得啲咩咧？ 完全乜都唔记得，我净系记得读得好辛苦。 有冇用咯？你最后读完啦、 欸。反而咧，佢用喺我现实生活咧系冇用嘅，反而我做戏用落去考试有用啊。 吓 嗱，第一因为 short term memory 系 够晒我背剧本咁背嘅 啫。哦，因为你记唔记得《反起跑二》第二集第二？ 唔记得，因为 short term memory 讲完。因为我就系可以用好短嘅时间记咗啲 case 咯。 嗯， 咁我为咗想要 distinction， 我就记埋年份啊嘛。 哦， 咁我就系咁用晒我嗰啲 RAM 咧，就去做呢件事咯。但系就我记得我系考一个 three minutes hearing， 有一个要入去做， 即系扮打官司。 扮打官司，咁你入到去先知你系帮。幫 B 一邊啦 ，defendant 定係幫另一邊啦。咁但係我嗰一次入去之前，我好驚嘅。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講，我臨入去之前，我就同自己講：周嘉怡，你拍緊戲，321 action， 你就係律師啦、啊、你入去就盡情演你呢場戲啦，冇得 cut 嘅，舞台劇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咁樣咯。跟住我真係入到去唔驚咯。 然後 A 啦。 系嗰唔系啊，嗰科好似嗰科好似唔系 A 嘅，唔知 B 咗好似、那個。 哦，哇，好都好好啦。但如果俾你拣多一次，重新再拣多一次，你仲读唔读先？ 唔好啦，不如。 哦，你老豆听紧可能。 因为唔系啊，因为太难啦。我读紧嗰阵时候，其实我阿妈见到我不眠不休系咁背嘢嘅时候。我媽咪係叫我，算啦，不如唔好咁辛苦啦、哦，因為真係好辛苦啊！因為我又唔係即系唔係真係英文好叻嗰啲人咧，所以我變咗我覺得哇，我要 pick up 好難咯。 嗯，阿一咧， 所以我覺得你好勁啊！我真心覺得你好勁， 但係唔 係你仲要考埋 PCLL 真係好勁。 你唔好再講啦，就我屋企聽到又勾翻起。你同邊個又再攞翻 都叫你做律師㗎啦！ 又再攞翻嚟清算我一次，大佬。 我反而最大得著唔係一啲佛學上嘅知識啊，而係我發現原來其實我係中意知識呢樣嘢咯。 哦，我都係，係 啊，因為我記得。即以前真係讀中大嘅時候係浪費好多光陰噶嘛，即每晚都關係咪自己俾錢事啦。咁雖然我冇走堂，我係堅持唔走堂，但我上堂會瞓覺。 哦， 係啦，即可能玩到六點，瞓三個鐘我都要去上，因為我覺得俾咗錢嘅，同中學唔同，所以都要去上堂。咁但係就上堂瞓覺，然後啲功課就求其做啊剩啦，夜晚去踩單車啦。飲酒啦，飲到六點啦， 呢啲都係學習嚟嘅。 係啦，每日嘅生活。但係今次即係讀master 嘅時候，我係每日落堂嘅時候，我真係去圖書館嘅。 係， 我真係因為我有份 paper 好想寫，即係最尾嘅畢業論文好想寫。咁然後就去揾好多資料。然後當我發現我第一次係企喺圖書館睇書，我係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咯。即係我記得我睇咗一本， 你覺得有個 spotlight 打落嚟個太陽光喺度。 唔係，我發現 住本書， 我發現係原來呢個世界有咁多嘢我唔知啊。 係， 我有呢種感覺。我記得我行過，即係求其行過一棟，然後我打開就係中醫藥嘅百科全書，就講呢款草同呢款草睇落一模一樣，喺個圖鑑上面一模一樣，但係一款係救人，一款係害人。咁跟住亦都睇咗啲日軍侵華嘅古仔，即打開，哦，竟然有發生過啲咁嘅事情。咁然後亦都有打開過工程學，雖然我睇唔明，但覺得哦，原來可以咁樣整到部即整到啲電出嚟嘅。咁我就覺得哦，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知識喎，咁樣。咁我令到我有段時間係想去做圖書館管理員嘅。 哦， 但我啲 friend 话你做图书管理员系唔会有时间俾你睇书，你因为你要执书啊嘛。 系 阿一讲嘅嗰样嘢咧，其实就系因为好多人都会问嘅，放咗公众去读书咧，咁咪好辛苦咯，仲要交功课。每一个咧喺放工之后进修嘅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 原因，你冇原因咧，你推进唔到，即系好似嘉怡咁，你冇原因嘅话，你点读啊？ 哦，系啊，真系 嘅，会好辛苦、啊。 同埋，我觉得咧，真系有嗰个唔同咧，重点系。因為當你知道你細個讀書嘅時候，可能個錢係屋企人幫你俾咧，同埋你覺得嗰樣嘢係一定要做啊，所以你就唔會覺得好珍惜。但係到你出到嚟咧，你覺得哇嚇大喇喇幾萬蚊喎、啊，我冇理由幾萬蚊買張 shirt 翻嚟係。fail 啊，唔靚噶嘛，係好、 啊、 大 重讀又要俾多兩萬蚊。 係啊，我就係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好，所以咧，大家做啲乜嘢咧，即係如果你要搞啲咩活動咧，最緊要收錢，因為原來你唔收錢，人哋係唔珍惜嘅。 咁阿佛師係到而家都仲讀緊書噶嘛？ 而家仲讀緊，其實咧、 啊、 有 讀緊啊， 有所不知咯，同阿一咧可以話係姊妹學系啊，不過喺唔同嘅時空存在喺。同一間學院啦，你讀嗰係佛學啊嘛，咁、我加多兩隻字就佛學輔導咁樣嘅、 哦， 發覺咧每次咧我都即係每次讀書係點樣咧？一個好明顯嘅聽眾唔知係咩原因驅使咧，通常我唔開心就讀書噶啦。你唔開，即係啲人唔開心買鞋， 哦、即 係 你係 開心又 分手，所以去讀翻。 喂，你講開又啱喎，次次讀親書都因為啲男人嘅喎，即係男人嘢搞唔掂，跟住我去讀書先咁樣。 哎呀，真係啊， 真係啊， 咁你要多謝嗰個男人成就咗你。 我真係多謝曬啲男人先啦。 點解會因為男人而揀佛學輔導呢樣嘢咧？ 哦，咁啊，男人係助力嚟嘅啫， 係咯。 最主要係你本身心入邊有啲嘢想讀咧，你好順嘅時候咧，你就會得閒你又去拍下拖啊，飲飲食食啊。當你好唔順嘅時候你就会，哎哟，真系好唔掂啊！系时候，所以我成日都话，失恋嘅人咧系可去，即系最点啊，最有动力啊，去提升自己啊，同埋你单身嘅时候啊，就 系 你因为去搵啲嘢增值自己先啊。 咁你而家系仲读紧一个？ 而家咧读完佛学辅导之后咧，因为我真系对于心理学嘅嘢，你发现系好有兴趣啊，所以就去读咗心理学嘅、 嗯。我都好想读心理学啊，其实 好有趣噶，我都觉得呢啲事情系， 我都觉得好正啊。咁你读心理学，佢系通常攞啲 case 出嚟讲定系点？ 唔系，佢俾四个选择 A、B、C、D， 你会拣苹果啊、橙啊，定系香蕉同埋提子？ 呢个系心理测验嚟， 呢个好似喺报摊度买 呢个，呢个唔使读个 degree 啊。 五粒星星啊！金牛座嘅朋友，獅子座嘅朋友， 所以反而咧，我就喺度拆開一個，我成日覺得我哋手下留情嘅聽眾卧虎藏龍啊嘛，有冇人喺放工之後進修，係進修過啲科目咧，係我哋意想不到嘅？留言話俾我聽，我好想睇下呢、這、一個。而喺心理學咧，佢就會好多人就以為啦，第一下真係問，咁你以後咪識讀心術噶啦咁樣。其實佢就唔係嘅，有幾樣嘢讀啦，有唔同嘅，譬如學一個小朋友成長到長大，佢個性格。有幾多係天生，有幾多係後天形成嘅咧？咁樣，又或者學下你個腦袋，其實同你嘅情緒都有關嘅喎。呢一啲，又或者咧係學一啲仲有啲咩性 personality psychology 啦，話你嘅性格又點樣？係咪性格決定命運呢？其實一個性格係點樣影響一個人去睇唔同嘅事情呢？你發現好多嘢咧，萬事萬物，我哋點樣應對人咧，其實都有得解嘅喎。咁呢個時候就有阿一嗰個感覺啦。哇！原來有咁多嘢我係唔知噶。 其實 係 好正噶，我覺得讀呢啲嘢好正噶。譬如你讀心理學咧，正係咩咧？即係你真係讀一啲關於人嘅嘢。咁啲關於人嘅嘢，即係關於自己啦。跟住你就會發現，其實如果最好玩係自己咯，即係冇嘢好玩得過自己。即係你淨係要了解自己個腦點解會咁諗嘢，同埋點解我分手會傷心，即係我點解會喊，淨係呢啲都已經好得意啦。我覺得 係。咁我想問呢個嘅心理學係 master 幾時開始讀噶？ 兩年前咯，差唔多噶啦、哦，差唔多噶啦。 哦，好 即系两年前有分咗手啊嘛， 但系跟住我仲有个佛学辅导，跟住之前仲去过英国，你我真系唔知， 究竟你分咗几多次手咧？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 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以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仍不作废，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艰辛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往事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好，揾嚟有李克勤嘅呢一首《开学礼》啊，嚟自电视剧《青出于蓝》嘅主题曲。通常喺呢啲时候，我都会鼓励大家即系读多啲书啊，增值自己啊。但我唔知好唔好鼓励拔师读多啲书。 即系每次鼓励佢都好似系祝佢快啲分手咁 啊！你又会谂下，可能新一班嘅同学仔入边又再有啲新嘅姻缘咧。 系咁，但系两年后毕业嘅时候，然后就会有问题出现，之后 又再读咯， 系咯， 咁咪好咯。 所以知识就系你最好嘅恋人啦。 飞哥笑得几开心。好啦，今日唔该晒嘉怡，都唔该晒拔师。听日会有继续有手流程，就系我同德国人同埋拔师啊。听日见，拜拜。 拜拜。